提示您，现在时间18:00。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电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 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建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按照政协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日程安排，2月24号上午，政协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由李全新同志主持。本次会议应到委员230名，实到213名，符合规定人数。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梁建杰应邀出席会议。通过大会选举，李建军同志当选为政协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主席，李全新、李鹤群、岳新平、谢雪梅等同志当选为政协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赵忠同志当选为政协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秘书长。大会选举产生了40名政协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2月22号下午，涿州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党员代表大会，市委书记王念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刘俊宇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梁建杰宣布成立大会临时党委和各代表团、临时党支部。2月23号，涿州市委书记王念青到中直代表团，与出席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共同讨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王彦青对中直单位在涿州经济社会发展及城市建设等方面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2月23号，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宇来到开发区代表团，与代表们讨论审议了开幕式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京南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周林伟一同参加审议。2月23号下午，政协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四次会议，会议由李鹤群同志主持。2月23号16:30，政协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五次扩大会议，政协主席团成员、小组召集人参加会议，会上听取了各讨论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候选人建议名单和选举办法的协商讨论情况。审议通过了政协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审议通过了政协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 审议通过了政协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2月23号下午，政协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提案审查委员会会议，会议由李全新同志主持。会议介绍了提案委员会机构职业，并对政协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征集到的提案进行审查，结合对提案的审查情况，形成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报告草案。2月24号上午9点，涿州市八届人大一次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下一时段再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在这美丽的夜里，等你等到我心碎，怎么不见旧爱侣？问问为何我空虚？是我错失的字句，把你伤透我不对。今晚请你念过去，来将心窝占据。让我继续等下去，等你等到我心碎，星星今晚陪我醉，就像同情我空虚。又在雨中等你，痴痴的我已心碎，眼眶的雨渐隐退，人消失空里去。等你等你，一世一世等你，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很想当天的一切能回味。想你想你苦痛，等你等到心痛，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孤孤单单的我又点用。等到我心碎，始终不见旧爱侣，直到别愁各一对，是我错失的字句，把你伤透我不对。今晚请你念过去，来将心窝占据。一世一世等你，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恨生当天的一切能回味。想你想你苦痛，等你等到心痛，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孤孤单单的我又点用。让我继续等下去，等你等到我心碎，星星今晚伴我醉，就像同情我空虚。又在雨中等你，痴痴的我心已碎，眼眶的雨渐隐退，人消失。

在身边是你想念我，他不会使你再寂寞。送你一朵勿忘我，送你美丽的花朵，他让你永远想到我，他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望着我，告诉我你心里想什么，不要不言不语不敢说，快把你的心事告诉我。送你一朵勿忘我，送你美丽的花朵，他让你永远想到我，他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送你一朵勿忘我，送你美丽的花朵，他让你永远想到我，他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

自己的天空，飞翔的翅膀掌握在我手中，每一颗心都有珍藏的画面，伴随我走过春夏秋冬。看着繁星点点，只是每一天挂念都会出现，唱这首歌希望你听见，有你在身边时时刻刻不再孤单，世界变得很小很小，不因为有你在身边，才会忘掉所有疲倦，世界变得很大很大，爱到永远永远。 小河静静流淌，晚风吹拂夕阳，在我心中最美的姑娘，她就在河对岸。每当我走过她的身旁，总忍不住回头望，谁知道姑娘她羞红了脸，像花儿般朵朵开放。 哥哥你这是为何，从我的门前过，可是你话也不说，就这样看着我，四季花瓣包围开，

你声音

欢迎爱车懂车人士莅临品鉴，北京奥之旅品鉴二手车，010-6137-8699。 在更大的世界发现自己，全新途观 L 旗舰起售，即日起现车到店，恭迎莅临购车。凯越富雷上汽大众6937-8663，人车品质，凯威富雷。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去那午夜醉人的歌声。情人 情人 情人 情人， 我怎能够忘记那午夜醉人的香吻。多少年了为花

爱洒泪，当天会对，今天教我心碎，教我落泪，没法沉睡。我心极疲累，再难睡，这刻未能睡，为了多少挂虑，但我已知他跟你是一对。 是否应该把一切看得开，丢掉往日的冲动，清醒面对现在。我不知是否我不该想得太明白，平静的默默等待你会让自己回来。是否应该把脚步再放慢，看看周围的人们，寻找生活的答案。我不知是否不该活得太明白，等你把一切看清，你会让自己回来。善意欺骗，我只装作看不出来。不管是否出于无奈，不要放纵的太过太快。玩够了没有？我不想再等待。玩够了没有？你是 看不出来，不管是否出。